南朝鲜各界热烈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祖国统一不朽业绩。自由投稿人黄万玉等各阶层人民说，金日成主席把爱祖国、爱民族和爱人民当作一生坚持的理论，并为完成统一大业而奋斗了终生。他高瞻远瞩，像灯塔一样照亮统一的前程，是祖国统一的救星和久经考验的政治家。南朝鲜各界说，金正日国防委员长带给同胞的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的理念，作为615统一时代的胜利标志，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并指出615共同宣言和14宣言的通过，和那以后在实现民族团结、完成统一大业的道路上所取得的惊人成果，以及我们民族所发扬的民族自主精神和全民族的连带联合，都是他的祖国统一思想所带来的光辉果实。